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啦！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蒋荣猛，199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一直在北京地坛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作为第一批进入 SARS 病房的医生，中国第一批赴塞拉利昂从事埃博拉防控工作的医生，和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鼠疫防治专家组成员，见证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长。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蒋荣猛。我一直挺佩服做医生的，因为在我看来，在医院工作，除了产科，每天都面对的是疾病和死亡，更何况是专门和传染病打交道的传染科医生。所以我见到蒋大夫，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传染科的大夫？蒋大夫，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传染病专业吗？ 不是， 不是， 没有这个专业， 没有这专业。你看我外行了，就是医学专业是吧？ 对对对。 那是毕业以后 就在地坛医院， 在地坛医院， 嗯， 地坛医院一直是传染病的专科医院是吗？ 以前是，现在也不完全是了。 现在不完全是，但是您当年毕业去那儿工作的时候，他还是。 是的。 那知道他是一个传染病院吗？ 知道。 好像我们一听，都觉得不爱往那儿去。 嗯、你们知道，因为我实习还在那待过将近一个月呢。 嗯，你是待着觉得感觉不错，最后毕业去的那儿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也不完全是吧。当时你要说客观情况，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找不到工作。 怎么会呢？嗯、北医毕业的学生会找不着工作吗？抢手啊，应该。 对，我给你讲一个缘由吧。我是95年毕业嘛。 嗯。 95年当时北京有一个政策，城市增容费。要对外地生源征收这个钱。 您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对，我是外地的。当时这个钱嘛，说的挺高的。 嗯，等于您出不起这钱、嗯、是吗？ 那肯定是 啊、 哦。但是呢，这个传染病医院它比较特殊。 嗯，因为 他一直缺人， 我感觉 对 都不爱去。 不爱去。 传染病嘛，听着就吓人嘛。 是的，所以这样我就去了。 你就去了 啊？ 当时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在北京立足。 是的。 那会不会有一点担心啊？比如说家里人也会担心啊，毕竟是传染病院。 那肯定是啊，现在好一点吧，因为以前对这个大家对传染病有很深的误解。 嗯， 包括我们当时作为一个医学生， 嗯， 其实对传染病也是有一定的误解的。你比方说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们当时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病人， 嗯， 就当时不单是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包括我们的这个年资很高的医生，就在这个专业做了20年、 嗯 甚至30年的这样的医生、 嗯、 他们对艾滋病病人但是也不是很了解。 那会儿还是谈艾色变 的。对。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去接触病人的时候， 嗯，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全副武装的。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场面是吧，口罩、 嗯、 帽子，然后这个隔离衣， 嗯， 手套。 还是挺吓人的、 嗯。但是后来呢，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嗯， 其实觉得传染病医院是最安全的。 啊，是吗？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传染病。 啊，所以防护工作就做得比较到位。 因为防护做得好，我们医院的布局、 嗯、 它的这种物理的这种隔断、 嗯、 它对隔离是最有效的嘛。 嗯。 然后呢，我们这些防护的措施是到位的。 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是它是传染病、 嗯、 因为传染病它要传播，它必须得有三个环节。你比方说第一是传染源对吧、 嗯、 它得有，它能往外排这个病原体。那第二呢，它必须有这个传播途径。 嗯。 那个传播途径说白了最简单的就是接触。 你要接触不到呢，你也不会去，也不会感染。 但是你作为一个大夫，这不就首当其冲的吗？ 对啊，所以但是我们所以在预防上也是三个方面啊。 嗯。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还有一块没说啊，是这个有易感人群。 嗯。 什么叫易感人群？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这个病的免疫力。 嗯。 那他就是易感人群。控制传染病也是从这三个环节入手的。 嗯。 那首先我们要隔离这个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就比较简单了。你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那我戴好口罩。那通过血液，比方说这种接触传播的，我要接触这血液体液， 嗯， 我戴手套。那这样呢，我们知道它是传染病，我们有这样的措施，所以我们反而是安全的。 但是这些工作真的是要求一丝不苟。 只要把工作做成这种叫城市化以后，它就 成一种习惯了。 啊、对，成习惯了。你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习惯，因为我们有时候说起这些小习惯，很多觉得你们这个传染病医院的医生护士怎么那么洁癖 啊？ 因为我给你举个几个小例子，你比方说。啊我们洗手是洗的最好的。 嗯。 啊、我们即便洗好了手，我们如果说比方说吃个面包，对吧、 嗯、 这个面包外头有包装纸的， 嗯。 我们也不会拿手直接去拿面包吃。你再比方说我们那个包鸡蛋， 嗯。 我们可以把那个蛋壳啊， 嗯。 可以完整的包下来，手不会接触到蛋白。 嗯啊、 就它就养成习惯了。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摊医院的这个医生护士， 嗯。 我们的听诊器从来不会像综合医院的医生那样挂在脖子上、 嗯、 或者是团成一团塞在这个白大衣兜里。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比方讲团成一团是吧，接触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头和接触病人的那个听头、 嗯、 它 就 容易 就混在一起了嘛。 对，就容易接触。 我们就是在每个病房的房间门口悬挂听诊器 啊、 哦，所以它是两个是分开的 啊、 哦，而且我们定期是一定要消毒的。 嗯， 所以它这样子的话，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对我们的医生护士，他都是安全的。 嗯，你是到医院多长时间接触到的艾滋病？ 我是应该是1998年吧， 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患者是吗？ 对， 啊，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紧张，还是心里有 些忐忑。您当时是作为大夫吗？作为他的主治大夫吗？还是什么？ 啊、主治大夫吗？ 不可避免的要跟他接触， 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跟他这个查体 啊， 你要问他的病史、 嗯， 要给他制定这个诊疗方案。 嗯， 那么这些东西你就得和病人就得接触嘛。 嗯。虽然做好防护了，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大家不了解， 对， 如果我们在接触这些新的一些传染病，包括一些血液的一些传染病，其实大家还是心里有些担心的， 嗯， 那觉得万一我不小心把自己扎了怎么办？艾滋病当时还是那个时候的治疗的方法， 嗯， 总体上还不如现在嘛， 嗯， 所以他预后也是比较差的。你看那时候我记得印象特深的有一个艾滋病病人，但是住在我们病房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就去世了，特别快， 嗯， 因为那时候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哦，就那个年代、 嗯， 所以那时候你还万一要是说被他给传染了，那自己不也是那样的后果吗？所以心里还是有些想法。 后来习惯了也就还好是吗？ 对，习惯了也好，因为习惯了，因为 是第一次有点忐忑。 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传染病它是有传播途径的。 嗯， 传播途径我们只要把这些环节给它避免掉，你就不可能被感染。 嗯，艾滋病也接触过了，然后后来2003年那个非典。 对。 这个是大家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那会儿您应该工作8年。 对。 刚好在地毯医院。 是。 那会儿您一定是参加了整个抗非典的这个。 对，说起这个非典吧，非典那年应该是3月份吧。 嗯。 3月份我们开始收病人。当时呢我们其实北京的病人不多。 嗯。 右安和地毯各承担一部分任务。 嗯， 然后让我们医院呢，然后呢是抽调了一部分医生护士，临时组建了一个病房，而且是医院经过筛选的。 嗯， 为什么要经过筛选？因为他这个病其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流行有大概4个月了。 嗯， 广东嘛，是吧？ 嗯、 广东应该是12年年底就开始有了，嗯、所以那个时候呢，对他的这个病的特点是有一些了解的。 嗯， 比方说他这个引起的这个呼吸道症状很重，是吧？可以引起呼吸衰竭，可以让人死亡。另外比较可怕的是在哪儿呢？他可以让这个救治他的医生护士感染。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最可怕的，说只要给病人气管插管， 嗯， 然后基本上那个参与的医生护士全军覆没， 哦， 都感染。所以这种心理是非常恐慌的，就觉得你医生你去还是不去，对吧？我当时因为他组建那个临时病房嘛， 嗯， 所以他是从这个抽调， 抽调啊， 对，抽调呢，因为我正好那个。在1999年的时候， 嗯， 我做过 ICU 医生，所以对这些呼吸机、这些呼吸支持， 嗯， 我还是比较那个在行的， 啊、 所以这时候医院抽调的可能在选这些人嘛，是吧？ 嗯， 当时我在另外一个病房， 嗯， 就把你抽过去了。 抽过以后，当时我记得清楚，我们有一主任给我讲，给我叫出来说，这个医院要成立一个临时丧事病房，你被选上了。 嗯， 说你要是不愿意去，我能理解。 啊， 他说你要是 就是还是给选择的机会的。 他说你真不愿意去，他说我去跟医院说， 啊， 你就不用去了。 那您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因为你看，从95年到03年， 嗯， 就经过这么几年的，其实我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啊，应该越来越多了嘛，是吧？ 嗯、 我们当时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不就是个传染病嘛，对吧？传染病还是离不开这三个环节，而且既然是一个新的一个传染病，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病源呢，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是吧？ 啊，作为医生是想 对他想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哦，这是医生的本能哈， 他想去知道它，然后我们也想就是看看他对这个人的致病力、 嗯、 对传染性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不去亲自去看这个病，为什么我们这个医生叫临床医生呢？ 嗯， 啊、你得靠近病人才能够， 这是一手的资料， 对你才能体验到他这个病真的是怎么回事。 嗯 啊，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跟我们的主任说，那就去呗，我也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就这样去的。 蒋荣猛199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一直在北京地坛医院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作为第一批进入 SARS 病房的医生，中国第一批赴塞拉利昂从事埃博拉防控工作的医生，和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鼠疫防治专家组成员，见证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长。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蒋荣猛。 那当时您是作为地坛医院第一批被抽调的医生加入到抗击非典的战斗当中去的，你们当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疾控中心吧派了一个主任来给我们培训， 嗯， 就培训讲什么呢，讲这个病现在怎么个流行的啊、 嗯、 然后造成的一个形势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去防护。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整体的国家对传染病的这个防护都是落后的， 嗯， 从意识到装备、 嗯、 它都是落后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他给我培训的时候从来就没提过，比方说像这个 N95 口罩包括喉服，那时候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 有 我们还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所以当时说那个呼吸道传播嘛，是吧，那么就干嘛呢，戴口罩。口罩当时说那个医院有的口罩是纱布口罩， 嗯， 纱布口罩是标准的是8层的，说这个8层是不是不行啊，那么加厚一点，弄个16层， 嗯， 加16层买不着没有， 嗯， 后来我们那个16层口罩是我们医院的后勤职工用缝纫机自己扎的。其实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感到害怕的？ 嗯，就是发现好多医护人员感染了，是吗？ 我们在收病人收到大概3月底4月初的时候，人民医院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了，有人已经送到我们病房来了。后来跟他们聊天嘛，我问你、 嗯、 他们为什么会被感染？第一个呢，就是没口罩；第二个呢，这个房间中央空调它不通风；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日常的这些细节问题， 嗯， 他不关注。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些小细节。另外就是什么呢，你比方我们地坛医院好在哪儿，你看我们老地坛医院那个房子呀， 嗯， 它没有中央空调，所以窗户你打开度流风特别好。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环节你是不是注意到了。你看当时我们，但是为了注意这些细节，你要到什么程度了吧，看完病人从病房出来、 嗯、 要拿那个碘伏就消毒液去这个消鼻腔， 嗯， 你能想象吗，但是那个鼻腔很多人这个鼻毛都给消没了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听诊器这些东西，我们所有的这些物品在里边呢，我们都是不带出来的，也要带出来经过消毒以后才带出来。因为当时有一家医院的这个给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教训，但是他们那感染的那个10来个人都在我们病房，他们当时其实条件比我们好，他们已经买到了 N95 口罩， 嗯， 还有那个喉服，但是他全军覆没了。 那为什么， 对啊，你就想戴着口罩怎么这么好的装备还会全军覆没，就刚才我说那个小细节，他们穿着喉服戴着口罩，他从病房出来以后， 嗯， 他到办公室他没有很好的给他脱掉，所以这些病毒有可能通过他的喉服就会带出来了。 哦， 比方他的手，虽然他戴手套了，他戴手套孔的手套他也出来去摸这些鼠标啊、 嗯、 这些键盘呀、啊、这些门把手啊，他可能病毒可以通过他的手再传播。所以当时他们的就是2楼是病理科， 病理科的医生从来没进过病房，只是在远端他有一个公共的那个楼梯嘛，是吧？ 嗯嗯， 就在那个地方过路走一下都有几个被感染的。然后他们得有一个医务部主任只是到医生办公室去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病人的面都没见着也被感染了。所以你就看这些细节很重要。 嗯， 那么这些细节在我们地毯医院呢，这一点是做的是从我毕业以来就我知道的，我们一直做的是非常严谨的。 哦， 因为那时候什么，你比方说我们去看病人，这个问病史的时候，我们得拿一张纸，你可能给他聊20分钟， 嗯， 我哪记得住啊？那我他说什么，我把要两对记下来，这是纸和笔， 嗯， 你要纸和笔，我们记录完了以后，我是不能直接拿出来的。 那要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病房呀，病人的病房和走廊之间有一个缓冲间， 嗯， 就缓冲间里面有一个消毒柜， 嗯 啊， 连笔和纸都要消毒， 放在里边，半个小时以后 才能拿走， 你才拿出来。所以你、哦、你平常他就这么做的。所以它里面， 所以这些细节要到位是很重要的。那您在非典那大半年就一直是在一线、 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是到哪去了，到那个北京市后来成立 SARS 医疗救治指挥中心，它就是负责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病人的这个诊断， 嗯， 对吧，第二个是病人的救治， 嗯， 第三个病人的转运，第四个呢是这个医院感染控制，它大概主要的这几个方面、嗯、但是呢我们在大概4月份以后，北京市每天报告的病例数是3位数，所以五一的时候北京城就 对大街上都没人、 啊、都没人了。到五月差不多5月底的时候，数字就唰就下来了、 嗯、 是吧，你要下来这个是个活谁干的吗？ 是您干的、 对，是我们几个人干的。我们在哪组？就在那个诊断组、 哦、 啊，也就叫甄别。 是为什么呢？一下就下来了。 因为当时北京每天都要开这个联办联控的会议嘛， 嗯，是， 他就在分析这个为什么这个病例数一下这么多，是吧？因为那时我们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什么病源， 嗯， 虽然到四月中旬知道什么病源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检测的试剂去确诊它。 嗯、 什么叫检测试剂确诊？你要查特异性的这个抗原抗体啊， 嗯， 或者核酸有这些你才能够确诊， 嗯， 所以当时诊断还是靠什么呀？靠临床诊断，你符合那个标准，你就可以诊断。但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病，还有其他病也符合这样的标准。你比方说类似的病毒感染，对吧？ 嗯， 他也有可能，如果你这个医生，你不分3721，你都给他往里归堆，那可能就全都打包进来了。所以当时一定要抽调一些有临床经验的医生，治过 SARS 病人的这个医生，组成这个甄别组，对北京市现有的疑似病人通通排查一遍。 哦，等于之前那么多疑似，啊、实际上好多都不是。 有可能。后来这个工作做完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就在我们做这个工作之前，北京只要诊断一例疑似的。90%基本上被判为 SARS 了。 嗯， 那我们做这个工作以后，正好反过来，就90%被我们排除掉了、啊。这个排除是需要相当风险的吧？ 嗯， 对吧？你没有这个病原学确诊的手段。 对。 那就根据我们的经验，最早的时候多的时候，大概有10几个人就干这件事，集中3天就把血样筛一遍、 啊。 再后来呢，就是我们留下了4个人，这4个人有这个就是传染专业的，还有 ICU 专业的，还有呼吸专业的， 嗯、 那就组成一个小组，只要哪个医院报一例疑似的。新报一例， 你们就来筛一遍。 我们必须看，我们看完了以后，比方说你这个病人到底是还是不是，还是说继续再观察一段时间。 嗯， 所以经过这个工作以后，所以那个病例数能下来，要不然 哦， 后续也很难那么快下来。 如果不能确定的话，画大圈儿，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等于把一些可能原本并不是的给画在这圈里头，收进来，它可能就是了。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那会儿你们做的那个筛查的工作，那是 对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是我们当时把北京市这边跑遍了， 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现在想想， 对，所以当时说起来，刚才说害怕在哪呢？因为其实刚才有一个，您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觉得有多害怕，是吧？ 嗯、 因为这个事情没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或者身边的同事身上。 嗯， 一直到哪一天，哪一天有一天，我们有一个病人，有一个病人，那个我们抢救他。 嗯。 这个病人呼吸衰竭，心跳都停了。 嗯， 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气管插管。 嗯， 然后我问另外一位主任给他做心肺复苏，就给他揣啊，是吧？那个人特别胖，110公斤，因为当时他知道大家只要一插管， 嗯 啊，你参与抢救的麻醉师、 嗯、 医生， 嗯， 基本上是护士，全军覆没，就是几乎都被感染。 啊， 所以当时我们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也没顾得上那么多， 嗯， 因为要抢救病人嘛。当时我们屋里还有俩护士，就是帮这个抢救嘛，他帮着加药，嗯，帮着辅助这些。过了大概3-4天，有一个护士从家早上打电话来，他 他说我发烧了。 啊啊，这挺吓人的。 对，他说一发烧了，你知道当时接电话的所有的就是听到这电话的护士长也好，包括我们当时所有上班的这些医务人员都流眼泪，这时候真的感到害怕了，因为这时候发现你身边了。 嗯，那后来是吗？ 是啊，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感染了。 那他还好吗？现在？ 现在挺好的。 啊，那还好。 对， 还好。 所以当时那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这个。 那是真真实实发生在身边，等于是 对。 对吧，咱们身边的人被感染了，你才能够真真切切的感觉 到 这个事情。 这种还是害怕的，对。 那害怕又能怎么样呢？ 对，你只能硬着头皮往上上嘛，总结教训嘛，哪些环节出问题了。关于 SARS 这件事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没搞清楚。 嗯。 你比如当时我和我们另外一个主任是吧、嗯、其实比护士面临的风险更高。 嗯。 因为他气管插管以后我们离他是最近的。 嗯。 而且在使劲的给他揣。这穿的时候那口罩跟没有是一样的。 嗯。 我们俩竟然没被感染。这是非常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想想后怕呀。 对，想想是后怕。所以那天就是第二天把这个病人抢救完了以后，第二天就没让我们回去嘛，在医院里面找了几个宿舍。 嗯。 然后但是还给大家说再给输点液。 嗯。 啊，输点液，但是也不知道输啥，因为他不知道病源，我说所以，但是 心理安慰一下， 对，反正就是那个好的药都也输点，他说我就来给我们输液来着，但是也没说完全不让回家， 嗯， 然后你还是自愿可以回去，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不回家为好，所以那时候我们自觉的就不回家了， 嗯， 是这样子的，啊， 你心情也应该挺复杂的， 对，确实他，因为你是一个 嗯 高危险的一个暴露， 对， 啊。 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被染上，另一方面又是医生的天职，你又必须得做这件事情。 对， 啊，总算是过去了，总算是过去了。其实非典那个事情以后，咱们整个的就是传染病的防护体系，其实是在非典以后慢慢建起来的，也是一个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开始。 对，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还是有的。 那肯定是，它推动了中国近十几年的一个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建设。 嗯， 我作为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大夫，其实我们就是这个见证者。 嗯， 其实中间我们也是推动者，因为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条例啊、一些规范，我们也参与了一些起草。 嗯， 包括后续的一些培训，我们也都在做。所以有人经常问一句话，他说。如果非典再来，会不会像2003年那样？ 嗯， 我可以告诉他，不可能。 嗯 啊， 今非昔比了。 对。 蒋大夫说，作为一个传染病科的大夫，在医院里头，只要按规章制度做好防护工作，实际上是很安全的。反而是脱离了医院这样一个环境，被感染的风险会更大。但是他却并没有把治病救人这件事情局限在地坛医院当中。后来他去了西藏，再后来他去了非洲，在防护条件并不完备的情况下，直面鼠疫、埃博拉这些听起来就让人很恐怖的病毒。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蒋荣猛。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